七嘅啦，咁啊有一个嘅节气就系秋分嘅。咁啊，除咗你话今日有呢一个嘅陪伴你之外咧，仲有呢一个嘅雷暴警告陪伴你嘅。有一个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五点半钟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，室外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1%。今朝为你主持，清晨上嚟有钱陪陪。你听紧嘅可能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，又或者可能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都未定嘅。 你总是这样说我，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，带我见你的朋友，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承诺。你追问我的行踪，你在乎我的举动，哄得我泪眼迷蒙，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。 Thank you. 怡的心痛。好，我们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。大致多云，有几阵的骤雨，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的，最高气温约为31度，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是大致多云，风势是较大，有几阵骤雨。室外气温再次提提你了，28度，相对湿度 81%。一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5:30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。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，爱你我不能失去你，爱你我无法忘记你，爱你我要生命呼唤你，永远你爱你。 王杰主唱的这首《安妮》，可能你对一个广东话版本可能会熟悉一点，广东话版本都是王杰主唱的，那就是可能。跟着这首歌可能广东话版本你都可能是熟悉一点，广东话版本是王菲，不过今天选择这个国语的版本，唱歌的朋友是邝美云，同样地都是容易受伤的女人。 有心人情深 静静转眼共度今生，此刻不许再离分，让梦幻都变真。曾经相爱过的人，泪眼诉说毫无缘分，爱你爱得那样深，心碎也更深。情人难求，二人就是难能，我是容易受伤的女人，无情无爱无怨无奈的心，能不能过一生，谁会珍惜，谁又懂得接受这个容易受 首歌翻嚟咧，就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。翻嚟之后咧，继续有钱妹妹陪伴你，系一个清晨嘅早上。呢、這个时候我哋有同安格啊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 你说我像云，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。你说我像你， 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。联储局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零至零点二五厘区间不变，符合市场预期。联储局提到，如果经济发展大致符合预期，可能很快就会减慢买债步伐。主席鲍威尔表示，如果进展一如预期，联储局可以在下次会议采取行动，将于明年中完成缩减买债计划，强调会循序渐进进行，联储局可以加快或者减慢买债速度。另外委员预计将会更早和更快加息，有一半的委员预料联储局出年开始加息。鲍威尔表示，在结束缩减买债之前不会加息。市场关注恒大债务危机会不会蔓延并且影响环球金融市场。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认为，恒大集团债务问题似乎是中国特有，美国企业并没有类似的问题。他指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债务非常高，但认为中国政府正是努力令债务受控。鲍威尔表示，美国面对恒大债务的直接风险很小，中国大型银行面对的风险亦不大，但事件可能会影响环球金融状况。世界卫生组织估计，全球每年有700万人死于与空气污染有关的疾病，形容空气污染问题比各界想象中更差。世卫发表全球空气质素指南，指出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构成损害，建议通过降低主要空气污染物水平保护人类健康，又指部分空气污染物会导致气候变化。世卫表示，空气污染会导致儿童肺部成长和功能下降，呼吸道感染和哮喘加重，更会导致成年人过早死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。世卫又指，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一样是影响人类健康的威胁，中低收入国家所受的影响更严重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一个会议上表示，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，让人人平等享有尊严和权利，是联合国宪章的精神，亦是国际公平正义的体现。王毅说，中国敦促各国秉持零容忍态度，建立健全打击种族主义的法律框架，切实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和执法暴力问题，禁止煽动种族仇恨，杜绝有罪不罚的现象。他又说，中国主张加强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文化的对话交流，摒弃基于种族、肤色、语言的傲慢与偏见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4,258点，升338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,395点，升41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87，日元109.81，瑞士法郎0.927，加元1.277，人民币6.466，英镑对美元1.362，欧元对美元1.169。

去等，总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，带着你飞奔找 夜半歌声，我哋有张国荣嘅歌声。好，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。咁啊，冇咗雷暴警告啦，唔见到有啦。咁啊，至于天气预测方面就系咁嘅，大致多云啦，有几阵骤雨，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啊。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咧，大致多云，风势较大，有几阵骤雨。室外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3%。一个我好欣赏嘅演员啊，由佢啱啱出道嘅时候，我已经觉得哇，系新人点解可以做戏做得咁好？又靓女啦，唱歌又好听，做戏又好，可能大家会觉得系佢把声牛咗啲啫。 我要控制我自己。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，装作我不关心你，不愿想起你，怪自己没勇气。心痛得无法呼吸，这不到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却不到你的温柔，告诉我星空在哪头，哪里是否有尽头。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找不到昨天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

AM 783 FM 92.3 天水围 FM 95.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.4 将军澳 FM 106.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做老板要有远见，订立十年发展大计，凡事做好十足准备。 咪住，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，一定要准时出粮，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，要喺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，同埋交付款结算书。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，就要提早安排。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%嘅附加费。适用电子服务，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。 他是舞台劇演员赵依依。 哪个是你老公？ 你现在就开股了。 几个演员而已，不是周慧强是你老公咯。哎呀，真的被你激亲了。老公都不记得是吧？ 以为主持人没有看嘛。 我当然有看了。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，钟杰良主持。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。 舞台进行式。 请来女主角赵依依同你介绍香港话剧团最新剧作《暧昧》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，钱佩佩清晨爽利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新一天多么好，好啦啦好啦啦。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。啦啦啦，精神爽利。 早晨，早晨啊！时间嚟到早上嘅六。点差唔多答二啦，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，今朝早咧有千佩佩陪伴你嘅，今日咧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23号星期四嘅早上啊，农历咧就系呢个8月17噶啦。有一个节气今日就係秋分啦，咁啊亦都要再次提提你啦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，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，更加有一样嘢要提提你，今日系星期四，唔好忘记，因为寻日放咗假，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喺啲假期，即系一个星期嘅中间，或者系明明喺翻工嘅日子放咗假咧，个人就好似乱晒大龙咁。阿擘大隻眼，今日究竟是星期几咧？会不会是星期一咧？但今日咧，其实实情是星期四嘅。不过我其实几中意星期三放假，唔知道你同佩佩系咪一样，因为星期三放假咧，好似啱啱喺个一个忙碌嘅一个礼拜里边咧，有一日有休息啊，缓冲下，然之后咧又再次咧就系奋斗。咁当然啦，你又有个期望，翻咗两日工，跟住咧又可以放假咯。其实真系几好，我都几中意嘅。不过有啲朋友咧就中意星期五啦，或者系星期一放假嘅。点解呢？因为星期五同星期一放假可以连续搭住几日啊嘛。 自己好累，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，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，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，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，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，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，都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，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身份，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。 好累，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，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。 在于神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到咗星期四啊，喺呢一个时分咧，喺直播室除咗有佩佩之外咧，当然咧仲有白恩婷牙科医生嘅出现嘅。白医生早晨， 早晨， 系啦，白医生啊，一见到你咧就知道咧同我哋嘅牙齿系有关系啦。讲起即系牙科嘅问题咧，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，我刷牙嘅时候咧成日都会流牙血、哦。咁通常流牙血咧，啲人就会讲，哎，你一定系有牙周病啦。咁究竟？牙肉出血是不是真的只是得牙周病呢，还是其实有其他因素都会引致到牙齿出血的呢？ 如果出血的话，我们就会当是牙周炎先。牙周炎是一个早期的牙周病来的。所以你看到如果牙齿流血，你平时刷牙你看到血呢，就不是一个好事来的。就知道是有些发炎的症状在这里的。牙周炎的情况或者牙周病，首先那些牙肉会有些红还有会有些肿的，平时是吃些硬的牙线刷牙就会有些流牙血的情况。牙周病都会有其他的症状在这里，即譬如是有少少口气啊，或者牙齿会有些松啊，可能牙会觉得有些疏啊，或者是咬合有少少不同了，有時會啲牙肉收縮嘅情況都有嘅，咁最嚴重嘅情況可能隆都會有嘅。 係，哇，係即係你講起啲牙肉生隆啊， 係啊， 咁會好痛嘅喎、 哦，好神奇嘅喎、哦，好多時啲牙周炎咧，即係影響有隆咧，係冇痛嘅喎、哦。咁點解唔痛呢？因為有個出口，即係佢好似當好似一個暗瘡咁啦。咁有時暗瘡你會見到有個隆喺度，唔等於係一定會痛嘅，但係發炎嘅時候就會痛噶啦。 嗱，咁如果我哋一般講，如果喺嗰啲牙齒或者牙肉附近個位置口腔裏面生呢一個飛枝，咁其實係咪都同牙周病有關嘅呢？ 飛枝就唔同啦。飛枝可能係整傷咗啊，或者係某啲人係容易啲會生飛枝。 咁就同啲牙肉係冇關係嘅。即如果在牙肉的位置好像有些溃烂，那些就不是飞枝了，就是你所说的牙肉发炎了。 通常都是，但某部分呢有一种是牙周病的情况，是会有埋生痱滋的情况的。 什么意思？ 它是有一种特别的病菌的， 嗯， 那它令到是牙肉边的位置有很多痱滋的，那那些就很惨很痛的。 嗯，嗱，头先就讲啦，即系话佢会即系流牙血啦，同埋咧会有少少口气啦。好多朋友可能唔系净系啲牙齿有问题有口气，咁可能肠胃有问题有口气。我点知道究竟系牙齿有问题有口气，一定系即系因为我肠胃有问题而有口气咧？ 嗯，所以定期做翻嘅检查， 嗯， 揾翻嘅自己医生问一下，睇下嘅牙齿健康嘅情况，咁， 嗯， 佢就可以话到俾你听 ，OK， 你嘅口腔情况系点啊？ 嗯， 咁啊。如果譬如有啲牙石啊，清潔得唔好咧，就會有啲口氣情況。 嗯，如果真係覺得有少少發炎啦、紅腫啦，咁會唔會有啲方法可以幫到手咧？自己做嘅，例如我揾啲鹽水擋下口，或者揾一啲啊呢一個漱口水擋下口，係咪都 OK 嘅咧？ 短期佢係有個幫助，但係始終記得，好似我哋第一集、第二集都有講，最緊要係擦得乾淨，兩分鐘用牙膏、牙線，咁好多人都刮脷咧，都系我自己个人意见咧，都好有用噶，嚟， 嗯， 减少呢个口气嘅情况。 刮脷嘅意思用牙齿嚟刮脷，定系 唔系？有特别嘅工具嘅， 系 有特别嘅工具去刷脷啊，或者系用嘅牙刷去刷翻条脷。 嗯，即系令到啲脷胎减少，其实都有帮助嘅。 啱啦。 嗯，有点解会有影响嘅咧？ 我哋嘅脷上面咧，其实好多细菌嘅，咁， 嗯， 可以刷走埋。譬如我哋啱啱食完嘢，一啲牙菌膜啊，都喺个脷上面都好多嘅。 嗱，听你讲起细菌喺个口里边好多细菌，咁如果同小朋友我最中意嘅啦 ，goodbye kiss 咁整一个嘴嘴咁样，咁系咪如果我有牙周病，咁咪会因为石啖佢，然之后将我嘅牙周病嘅牙菌掉咗，即系传染咗俾个小朋友咯？ 你问得好好啊，其实系好多。譬如蛀牙咧，呢，這个都系可以传染到俾啲小朋友嘅。 蛀牙都可以传染？ 系得噶，系啊，好少好少家长会咁知噶。 系， 小朋友佢一出世咧，个口里边差唔多系冇细菌嘅。 系， 咁啊，好多人都做过研究，发现个小朋友蛀牙嘅程度同埋家长，尤其是妈咪蛀牙嘅程度，都系有嘅，有个关 系 嘅。系。即係如果媽咪蛀牙多咧，咁啊機會小朋友蛀牙都多嘅。 係， 當然唔係一定啦，但係機會係大啲嘅。 即係嘅意思，佢哋嘅石嘴嘴嘅頻率高啦，係咪？如果佢哋冇石過，應該就唔會蛀到牙嘅，係咪咁講咧？ 都係個細菌啊！即係好似我哋有益生菌啦， 嗯， 即係我哋嘅身體益生菌嗰啲腸有益生菌咯。 嗯， 我哋口腔都有嘅，有啲譬如係有啲情況，好啲病人都會問我我每日刷得好乾淨，我食好多食少好少甜嘢，但系點解我成口蛀牙嘅？咁，好多時都係關於個細菌嘅情況，某啲情況就容易啲有蛀牙嘅。 咁但係除咗你講呢樣嘢之外，同台食飯咁會唔會都會有機會傳染噶？ 有機會㗎，所以最好用翻公筷咯。 嗯，咁，但係一家人又好難避免嘅。咁學你咁講啦，即係因為太過緊密嘅接觸咧，咁最緊要即係如果你大人係愛錫你嘅屋企人嘅話，咁自己做好牙齒護理咪可以幫到手啦，係咪啊？咁但係咧，係唔係最好咧就唔好即係一件食物兩份飲或者兩份食咁樣，咁係最容易會傳染嘅咧？ 我自己個人意見是的，咁，我都好少會同人哋分其他嘅飲品嘅， 你知打波嘅時候好容易噶嘛？ 但我情願唔飲啦。咁啊，但如果係自己家庭咧，咁啊，我覺得係冇嘅呢個係可以接受到嘅，呢個唔係一個問題，可能同 朋友啊， 朋友啊，咁啊用翻公筷咯， 系冇错，系啦。咁头先讲即系蛀牙都可以咁样传染，咁牙周病系咪都会因为口水而有个传染嘅机会咧？ 都系有嘅，牙周病咧就某几种细菌咧系比较容易啲有牙周病嘅产生嘅。 嗯， 但系最紧要都系自己护理， 嗯， 预防措施。 系好啦，万一真系有牙周病啦，即系流血真系不停咁流啦，咁系唔系都要即刻去睇医生，定系可以蹲下先咧？ 冇蹲太耐啦， 系 冇蹲太耐。 因为如果蹲得太耐，系咪啲牙会松，然之后下一个步骤就系甩咧？ 系啊，简单嚟讲系。咁好多时牙周病咧，好难自己去判断有冇牙周病嘅。 嗯， 咁要好多时系嘅医生，牙科医生就会话俾嘅病人听。点解会咁难做个判断呢？首先系牙垢膜， 好多時啲病人都唔知道自己有牙垢膜，或者唔知道自己有牙石。 係牙石唔係一粒石咁黐喺度噶嘛，係嘛？ 黐喺通常都喺牙肉邊個位置。咁、牙石好快就會產生嘅。通常就24小時。至到72小時，即係1至3日到嘅時間咧，就已經係牙垢膜就會開始變硬噶啦，變咗係牙石。 咁即係不停咁洗牙都搞唔掂啦。如果你咁講， 係啦，所以個平時嗰個護理係非常之重要。牙垢膜我哋可以自己清洗嘅，我哋可以自己擦得走。但你如果係牙石，就要揾一個醫生去洗牙啦，先可以洗得走。 係啦。咁如果有呢一個牙石出現咗，我又唔理佢啦，咁又點算呢？ 咁就係一個惡性嘅循環啦，因為不停個牙石就會越嚟越多啦，咁牙石就係會令到更難清潔，更多牙垢膜，令到佢容易啲有牙肉萎縮嘅情況。 有牙肉萎縮嘅情況就會令到啲牙齒就鬆啦，係咪咁意思？ 係啦，同埋牙周病邊度最難呢？牙就可以補，可以做個牙套，可以植牙，但係個牙肉一收縮咗之後，就好難代替翻啦。 哦，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有烂牙，那就掹了它，然后找隻假牙来代替，是不是？就算我整盘也好，那我可以整盘摆下去。但是如果牙肉出现了问题，就任何的假牙都摆不到上去了，是不是这样 说？又不是任何的，是会难做一点。因为那个基础不在这 里。是。那就是说，所以其实保护牙肉是更加重要了。 一樣咁重要啦， 係啦，咁啊，即係但係會唔會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可能流牙血啦，或者係即係有啲口氣之外咧，其實我坊間我有聽過話啲牙咧長咗啲咧，就好似係有牙周病嘅喎，即係牙隻牙會好似長高咗咁，係咪都係症狀之一嚟嘅咧？ 係啊，都係牙周病一個症狀嚟㗎。咁啊，牙肉萎縮咧。都有其他好多因素嘅，即係譬如係擦得太大力啦，我哋第二集有講啦，或者係個牙齒牙爆咗出嚟嘅，唔齊嘅，咁係會容易啲萎縮嘅，因為個牙肉比較薄啲嘅嗰個位。 係，咁如果發現咁嘅情況，都係嗱嗱聲去睇醫生啦。 係啦。 咁但係如果已經係去到某一個情況都幾嚴重嘅時候，咁牙醫係點樣幫佢去修補翻佢呢個病，又點醫嘅呢？ 首先是要停止这个发炎的情况先、 嗯、 要没有了痛肿的情况可以稳定了之后。稳定了譬如是牙肉萎缩的情况可以譬如植牙肉、或者是如果是牙脚蚀了之后就可以补了它。 是即是但是个过程要几耐的呢，即是不是说即是做一次就已经 OK， 定是都要反复做好多次才可以 OK 的呢？ 要做好多次的、真牙始终是最好的。 是即是说都是那句啦，预防胜于治疗啦，是吧？咁但是如果要预防，我又听过坊间呢说用漱口水呢可以令到啲牙周病冇咁容易有的，咁不如每一日呢就是刷完牙我都用漱口水来朗下个口，好唔好啊？ 都是它可以支持我们擦得干净一点，口腔健康好一点，但是不可以预防。 是预防都是要大家要勤力的刷牙， 怎都是要擦走那些牙菌膜。 是那是不是我们都要逐隻这样来擦，还是不要求其猫夫一路望着电视一路擦呢？ 要逐隻擦的。那我都会跟小朋友说，你只是擦你想保留的牙。 是咁大人咧，嗱，你淨係同小朋友講啦，咁大人係唔使你啦， 大人都 係，即係大人、小朋友，甚至乎你係長者都需要注意嘅， 絕對需要。 咁但係如果佢已經有啲係真牙，有啲又係假牙嘅話，咁係咪假牙唔使護理咧？佢都唔會蛀噶啦。 假牙係都係會護理，因為好多時嘅假牙就係掹住嘅真牙嘅。 係， 如果一個假牙係清潔得唔好嘅話，佢都可能影響真牙嗰個健康嘅。 哦，即是说因为做得不好引致到那隻真牙呢，久而久之就会甩埋，然之后它都要变埋假牙啦。 啱啦。 哦，咁所以无论是真牙又好假牙都好，最紧要都是乜嘢，都是要刷牙，刷得干净，刷两分钟啦，是吧？好，咁今日呢唔该晒白医生嘅，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讲下呢一个牙齿护理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 从没说过爱着谁，为谁而憔悴，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，我的眼中装满疲惫，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，我也需要人来陪，不让我心碎，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。

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参加选委会选举，因为同票以抽签方式当选社福界选委。他说选举制度增加了关卡，但民主派只要能够务实理性，仍然有参选空间，希望有实力的民主派放低包袱，争取入议会的机会。又说不介意被人标签他为政治花瓶，留意稍后的议政四方。 中秋节大家都会吃月饼、玩灯笼，样不过屋企可能大家都还有不少月饼剩在这里，未必吃得完。有环保组织就继续推出月饼回收计划，希望可以帮到基层市民分发给他们。他们都是提醒说，中秋节小朋友很喜欢玩的荧光棒，其实是很难回收处。